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讲一讲情侣的故事。之前总是撒狗粮啊，这次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吵架是什么状态 啊？吵架，情侣之间吵架是吧？ 嗯，对，你见过最夸张的情侣吵架是怎么样的？ 对，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特别愿意听这种很暴力哈、很直接的故事。嗯， 对，先说音乐吧。最近呢，周杰伦发了一首新歌，叫做《说好不哭》。也是非常火爆啊，那天还上了热搜我记得。 是的是的，现在下载这首歌要3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听一下。 对，在酷我音乐就可以下载到周杰伦的歌，只要3块钱，嘿嘿。 对，我看到一条评论很搞笑啊，说这3块钱是给谁呢？那个周杰伦，然后阿信和方文山一人一块。 太可爱了。对，这次也是两个男神啊，两大男神合作。 嗯， 当时真的差点看哭那个 MV。 来先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故事吧，都 一说自己偶像的歌都跑题了。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童年阴影，他说有一次我爸喝多了把我家门踹了个大窟窿啊、哦，就是他爸和他妈吵架的这个经历啊。 哦哦，我就想说那情侣在哪儿？哦，原来情侣是他爸妈。 应该是木门吧，是不是一脚就踹开了？ 那铁门那就厉害了。 腿折了。 又想起来我们之前那个练成铁头功的大师兄下山怎么样？笑得不得了。 啊、对对 对， 你爸是铁腿。 对， 铁腿张。 对，自从这个铁头功大师兄之后，又有一位铁人铁腿。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评论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第二首歌来自于高家朗的《各自安好》。 嗯，还是各自安好吧，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哈。 是的，下面来分享一个真正的这个情侣之间的吵架啊，他叫做月塔旧西法。他说异国恋，有一次呢吵架差点分手，我花光了所有的钱，自己飞回国准备要么说清楚要么分手，然后和好了。 天呀，这钱都花光了，这个挽回一次爱情那个花销太大了， 所以就回不去了是吗？飞回来就回不去了。 留在国内。 对 对，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计谋吧，下了盘大棋，让你把钱花光了回来，然后回不去，多陪陪他。 是的， 有的时候情侣之间的吵架好像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情绪啊，或者你不陪在我身边就怎么怎么样，但真的在一起之后又觉得，哎，这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吵架？都忘了为什么要吵架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谈恋爱真的很费钱，尤其是这种异国恋，动不动就买张机票飞回来了，几千块钱上万的事儿，哎呀我好心疼啊。 对对对，嗯，张海珍他说呢，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 真正的离开都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也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都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说的挺有道理的，剖析了一下这个吵架。 下个这个朋友的留言很逗啊，他叫做 Super Hippo， 他说吵着吵着进了路边的宾馆，这算夸张吗？你们两个小朋友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带身份证了吗？ 有网上不都这么说吗？其实不管吵架还是怎么样，只要一去宾馆，一切事都不是事了， 对，就好了。 对，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他说呢，说一说我吧，连吵架都变成了一种奢侈，前提是我得有个女朋友啊。 哦， 没有女朋友， 单身贵族， 也想体验一下吵架， 想体验一下吵架呀。 对，快来微博里跟莫大人吵吧。 跟你可能吵不起来，我觉得他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博下面啊，评论区里面找一个这个， 找一个人， 对，找一个妹子，然后就故意怼他的观点，我觉得应该能吵得起来。 下一首歌来自魏如云的《我们没有再见》，好悲伤的歌啊，都是。 你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他说呢，我和我男朋友呢就不一样了。有一次在小区楼下，本来我们俩骑电动车准备看电影的，男朋友听我叨叨，气得不行就不走了，我也气呀，掉头准备回家。其实啊，我就是想找存在感。他着急追我，就把电动车往路边一丢，砸在了一辆停路边的私家车上。当时我俩就惊了。那个车主小伙气势汹汹的下来，还好呢我男朋友态度好，边道歉边问要不要去修，其实呢就是挨了一下保险杠，也没什么大事儿。小伙看我们俩吵架，看了看车，估计又看见我男朋友态度不错，就松了口气说没什么大碍，还劝我俩不要吵架了，快点和好，那种特别温柔的劝。我当时就感动了， 居然被一个路人劝好了，太可爱了。 对， 路人也好无辜、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可能看了一下也没啥事吧，你如果真的有事那可能就不是这态度了，要你赔钱、 对对。小春日和他说呢，我觉得我有发言权，我和我对象吵架在电话里吵吵兴许能吵起来，但是当面吵架的时候明明很生气，但是吵着吵着一看到对方生气的样子就很容易笑场了。上次我俩吵架，我眼泪哗哗的流，然后居然流着眼泪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和好了，好像也没有过什么冷战之类的，也挺好的。 哇，我好羡慕啊。对呀、啊、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太合了，太合适了。 你说哭着哭着鼻屎流了出来，然后对方看到就笑了， 就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你气成这样了，都就觉得很好笑，对吧？就觉得平时也没见你这样过，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情侣之间吵架呀，无非是一些小事情上两个人就气不过，那你说最后肯定也是要解决的呀。那吵得怎么样，再厉害也没有什么用，还不如就找一个台阶啊，两个人都下来得了。 就是各自都有各自情侣的这个解决吵架的方式。 是的， 比如像他们就是互相看到对方笑了，做个鬼脸什么的，故意逗对方，可能就好。 对，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就是我们一般人嘛，可能就真的就吵架了，甚至把这种情绪带到第二天，或者就很长很长的时间走不出来这种情绪， 那样就没必要了。 让我相信永远，永远不要再见，请原谅我的自导自演，掩盖亏欠，也要勇敢奔飞。这世界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困难，让我们害怕。 第四首歌来自于白安的《最想见到你》啊，我今年还在五月天演唱会上还看到他是那个暖场嘉宾嘛，还唱了两首歌 啊。 哎，我觉得好像每年他都出来是五月天的暖场嘉宾。 我觉得我就要凉了。他说呢，我们吵架的时候会召集一群朋友建个群，现场直播我们的吵架，让双方好友判定到底是谁的错。 他还说了，最尴尬的是想装死，结果呢还被艾特出来点名要求发言。 太可爱了。 哦，所以说这个吵架的人应该是他朋友对吧，是他被艾特出来那个人，就很尴尬。 哎，不过说这个一帮朋友也够无聊的啊，真的是有闲工夫陪着这两个人在这玩游戏吗？对，还要当一个你们爱情的大法官。 就大家内心肯定是幼稚，然后就吃为我们吃狗粮干嘛，你们吵你们的，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对，看来这个朋友是被拉出来的那个，不是说的他的故事。 对对，应该是说他的朋友的吵架的方式是吧，挺有趣的。 太可爱了。 季月小喵他说呢，女生当街给了男生特别响亮的一巴掌，声音大到100米远的我居然也听到了很清脆的一声。 可能是寸劲儿吧，刚好那个姿势声音很响，但不一定很疼的。 哦，这个莫大人有发言权。有亲身感触。对对对，经常被打。 吸管炎莫大人上线了。 这都有经验了，你看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哦，没有没有。超甜女生她说呢，下大雨两个人都有伞不打，在雨里面吵，当时我没有伞，不打还不如给我呢。人家吵得最凶的时候，你走过去说，哎，你们伞还用，我不用我先用用啊。 我觉得那他们两 个 人 直接气好了， 他们两个人就要合起伙来打你了。 就让我们好好的在一起，太多的困难让我们害怕拥抱失去的惆怅，可是我望着你的时候，我不想再退缩，快乐或难过，每一秒我都想把握。 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阅读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爱情是一个很难的文章，很晦涩，难懂， 对， 需要好好的阅读钻研。 对，狗源他说呢，就在我家楼上，小时候的阴影啊，他们家四楼，楼下有一个花池，40多岁的夫妻有一次吵架呢，把他们家一只养了很久的狗从楼上扔了下去，扔到花池。 我的天啊。 嗯，那会儿上小学，我特别心疼狗，跑下来去看，还活着，就是一直很疼的哼哼。后来我的一个朋友抱回家了，但是最后狗狗死了。难道吵架连生命都可以这样对待吗？ 哇，这样真的太可怕了，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我之前还看过那种两个夫妻因为吵架把自己的孩子从楼上扔下来呢。 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就是我之前看过说有一个婆婆嘛，然后就不满意儿媳妇吵架，然后呢就在他们儿媳妇他们家楼道里，他们家在3层吧，就直接在楼道里啊，把他们那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全给扔下去了，结果那个女生去世了，男生好像就是男孩好像还在医院里住了很久， 重伤吧也是。 对对对，然后那个前天不是还有一新闻嘛，说那个高中还是什么小学有一个男生嘛，在课间的时候由于跟同学吵架，然后拦腰抱起那个男生给扔下去，就从四楼扔下去了。 太可怕了。 对啊，我 真的太可怕了。 就真的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吧。我最近做节目，我的很多文章也在讲说情绪的事情，就是说生气啊，或者说是说生闷气真的会死掉，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啊，有的时候生气完全是伤害自己的一种行为。 嗯，确实是。其实在我生活中也见到过那种比较歇斯底里的人，就是情侣之间一吵架会怎么样，会做一些暴力的事，但是很少有说伤害别的生命啊，或者伤害其他人，一般都是伤害自己的手机。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朋友，一吵架就摔自己手机，摔了好多。 我知道你说谁。 太可爱了。 对，然后就啪啪的把自己的手机，我当时就心里在想，那是你的手机，又不是别人的手机。 你知道我特别怕他不小心甩出来，然后溅起来溅到我脸上。 然后你就毁容了是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劝大家在生活中离那些情绪比较极端的人远一点。对，如果你是那种情绪比较极端的人，那希望你能以后控制一下， 控制你自己。 对，因为这样极端的情绪真的不好，有一天爆发的话真的可能会做出让你后悔一生的事情。 后悔一生的事情，怎么有一种塑料普通话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说到最后感觉有点像讲段子一样。后悔一生的事情好像就有点像湖南树谱是吗？ 湖南话。 对 对呀、啊、塑料普通话。 对，但明明我是一个山东人。 看综艺看多了我感觉。 应该是吧。 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我在等，墙上寂寞的时针来了又走的分针，爱就是这模样，教会却不永恒，他在问我肯不肯。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哑口无声。我只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 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王菀之的《三个人的错》。 嗯，微小的光他说呢，同事每天下班坐我电动车带他一段路，他和他老公经常吵架，我都知道的，从公司出门就开始电话大骂，就是有多大声就能喊多大声，一路上都在喊，路人都在看着我们俩，我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呀， 就说咱回家再说吧，电话里说不清楚。他居然直接忽略我，一直喊到了他下车都没有停。当时我真的无语了，我就觉得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 对，有的人打电话的那个不自觉就会把声音放到最大，这其实真挺尴尬的。 对，不过你带着他的话就不用按喇叭了，所有人都躲着你们走。 也是一个好主意，他就是 开出一条血路。 他是一个移动的人声喇叭是吗？ 嗯，对对对。 这个朋友他，我觉得他讲的很在理啊。他叫做 Poppy Jin， 他说呢，能吵起来的大多数都是给我喂狗粮的，不吵的那才是真的要分手的。 啊，嗯，有道理。还有一个朋友说呢，哎，他们俩吵架的时候，我经常要被当做传话筒 啊， 嗯，挺可怜的。 对， 哎，你跟他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要替另外一个人回话。 我记得 好累啊，中间跑腿。 我记得之前那个有一个小品演员就演过一个这样的小品，就是说两个人生气嘛，然后就把一个快递员，就当时有一个送快递的给他们家，结果这个快递员就当起了他们的传话筒。 啊哈，也够闲的。 小白菜他说呢，和男朋友打了个出租车准备去约会，到了目的地花了20多打车费，两个人大吵一架，又边吵边走回了出发地。哎，这是 钱白白浪费了。 对呀，啊，这是弄啥了？这是为什么呢？ 20多，我算算啊，大概将近有6到8公里，哇，走了这么远了。 哎，不是啊，我跟你讲，每个地方打车费不一样嘛。那北京这稍微走一段路就要20了。 哦，可能我算的是网约车，如果是出租车可能会贵一点。 对啊，我是想说，你们到都到了，花都花了，那你们就好好玩呗，还吵什么呢？ 嗯。青妮妮他说呢，吵着吵着突然就忘了刚刚我们到底为啥吵架。 对对对，其实男女生有的时候吵架吵到最后，吵到你这个人就是我看你就不顺眼，倒不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 嗯， 采蘑菇的小豆豆他说，隔壁小情侣吵架，男生站门口，女生在里边，越吵越大声，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劝一劝，毕竟呢平时关系都挺好的，说时迟那时快，一把刀，我要笑死了，一把刀从屋里飞了出来。 天呀，没有切到你脸上。 然后他说强调一下是菜刀，菜刀。画面感太强了。 哦，可能里面吵架的是小李飞刀吧。 对对对， 他的老婆。 我想说他们家有几把刀。 再说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清泉一暖杨一足他说呢，在图书馆吵架，女的哭了，男的不哄，还不住地提醒她，这里是图书馆，不能哭啊。然后女方就哭得更厉害了，男方觉得好丢人啊，就默默走开。我心想，这样的男朋友为啥不分手呢？后来男方回来了，就和好了。没错，和好了。不好意思，我继续看书了。 天哪，那女生在想什么？ 挺可爱的。 我觉得不要这么， 别哭了，这图书馆。 我觉得就是女孩子也不要爱得这么卑微吧，你哭了，人家男孩哄都不哄你就走掉了，这样男人要他干嘛？ 不过确实有点尴尬，不能不分场合的吵架吧，就是在图书馆里， 这女孩 大家都很安静的看书。 我不得也不再，对，不得不再说一句，这女孩也是有点作了。你说你在图书馆哭什么？ 对对， 你要哭就私底下是吧，不爱人的地方你就愿意咋哭咋哭。 对对对对，反正这俩人都有不太对的地儿。 哎，所以他们就很适合在一起是吗？ 也是。 嗯， 两个奇怪的人在一起， 对，挺好的，祝他们百年好合。 对，哎，其实有的时候我总觉得真的是两个稀里糊涂的人反而更容易在一起一辈子，越是太聪明的人反而越会发现生活中的一些不好或者是小细节上的不足，就越会矫情，越会纠结，越会想太多。 萱草，不是萱草，莫大人终于悟出来这一点了，所以就真的是爱情不要想太多有的没的，什么大这样那样的，你就感觉对了就他了，那就他吧。 嗯，对，真是这样，不要想太多，不要考虑太多。 嗯， 好吧，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每期呢在新浪微博里都会发出话题的征集，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 嗯，对，那大家也要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页面点订阅，然后动动你们的小手订阅一下，这样的话以后有新节目的话都会提醒到大家的。 对对对，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 嗯， 拜拜。 好的，拜拜。 三个人的错是折磨，如果只剩下我。